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在社交活动中结识了许多人，有不少文人雅士喜欢下棋，说要请教，陶阳子就与他们约在了中原。中原棋士人气渐旺，声名也大起来。陶阳子这天对局的棋手是一位从德国回来的建筑师，他在一次文化聚会中与陶阳子认识，谈到他从小喜欢下棋，而中国围棋的布局给了他以后建筑设计中许多的启示。他们在中原新开的雅室里下了这盘棋，陶阳子让建筑师三子，建筑师下得很认真。他下棋的时候喜欢用嘴咬大拇指的关节，关节处的表皮被咬去了，显着红红的肤茧。想他构思建筑设计的时候便有这种习惯吧。下完了这局棋，建筑师长长地叹了口气说，哎，下得痛快。现在世界上到处乱乱的，回国来有这么个地方能毫无干扰地下一盘棋，实在尽兴。此时的中国其实战争阴影已经笼罩，只是人们并不在意，没钱人依然做着苦力图着生存，有钱人依然谈着雅趣行着雅事。陶阳子现在有钱了，他每月从瑞总府拿到酬金，另外在中原也有酬金，在家时不时有棋友的请客送礼，可钱多了似乎还是余不下来，他花销也多了。三天两头与胡桃下馆子，他不可能再去吃那几角钱的简餐了。胡桃带着他几乎吃遍了南城餐馆，他的出行也不再走路，以前再远的路他都是走着去的，现在一段近路都叫黄包车送去，有客请他他也回请，进戏院看戏他便在秦时月包厢旁边开一个包厢，两个人可以伸头交谈两句，在包厢坐着少不了要给杂工小费，他不好意思单给服务生，凡来身边走动的杂工他都会给，那些都是先前和他一起谋事的人。陶阳子在围棋研究会的南院租了一个大房间，那里出进都有人伺候， 小巷里女老板的房间他也不退，那里的一点租金实在算不上什么，但他很少去，有时去了便带上一些东西给女老板。女老板现在一见他便迎着，十分亲热的样子，嘴里说着好听的话。陶阳子独自站在房间的窗前，听着风微微地吹过船上没有贴平的报纸声息，回想着过去的时光，他想了许多。只有在这里，他的心是静的。他的心本来是粗糙的，现在变细了，因细而生出了烦恼。就像他的肠胃大概是吃惯了粗食，而现在多吃了好东西，就时不时的会不舒服，生出腹泻来。任秋过生日，陶阳子带了一件礼物去，他觉得任秋肯定会喜欢，价格有点贵，他想也没有想就买了下来，这代表着他的一片心。他到的时候发现天琴已经在那儿，任秋手里正拿着方天琴送的一只西洋八音盒，只要打开盒盖便响起生日快乐的曲子，还有两个特别漂亮的西洋少男少女在音乐声中慢慢的前移靠拢相拥，一下又旋转开去。任秋对着这个八音盒笑靥如花。任秋接过陶阳子的礼物看了看，说声谢谢就放到了窗台上。他转身看着两个男人说，真高兴你们来为我过生日，我准备了一桌菜。方天琴说，绍兴不用忙的，出去吃就是了，哎，挑你最喜欢的饭店。陶阳子跟着说，是啊。任秋说，要我一个人哪吃都行，也想不到什么生日不生日，你们来陪我过生日我很高兴，何苦花那些钱呢，还是在家里好。可你们要答应我，今天别对我说什么齐不齐的。他们三个人围着桌子一起吃了一顿。在陶阳子记忆中，他们仨从没一起吃过饭。任秋显得很高兴，但陶阳子感觉任秋的高兴多少有点做给他们看的。任秋并不习惯同时与两个男人交往，陶阳子还敏感到任秋更照顾到天琴，给天琴的笑脸更多一些。陶阳子清楚任秋与天琴的感情，但他不想让开，他想得到任秋，与他成一个家。但天琴毕竟在瑞总府时间长了，等级也许比他要高，酬金要比他拿得多，比他更有优势。任秋虽然对他很好，不时露着亲昵，可他总能在他的言行中感到天琴的气息，他有点弄不清任秋的意思。对任秋，陶阳子本来是没有这些外在的比较的，他就是他，他们从小在一起，他的家庭教养不比别的有钱人家低，儿时他们就不存在距离，更有一层师父的关系，他与任秋要比别人亲近，任秋应该成为他的妻子。而外在的条件也影响着人的内心，徘徊在社会阶层中的陶阳子渐渐悟到，人的社会身份千差万别，在他的感觉中，天琴哪方面都比他强。 可是对任丘，杨子绝不放手。他清楚天琴有好多女人，在女人场上天琴是含信点兵，多多益善，这是源于根深蒂固的中国乡村的落后观念，玩女人占便宜毫无负担。天琴似乎还故意显露着，借以炫耀她的社会价值。可是对着任丘，陶阳子不好明说什么。任丘曾说他知道天琴的，但他究竟知道多少？陶阳子要多说，便有小人搬弄是非的心理负担，这是他从小接受的教育理念所不容的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从任丘家里出来，陶阳子突然想到了梅若云，他便去了愚园路，是梅若云出来开的门。他没有请他进屋，他们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，院子里的花都谢了，静夜发枯，院角一片斜倒的残花，显着衰败的气息。又是一个秋天了，日子过得真快。陶阳子想到自己已经25岁了。梅若云没有像过去那样静静地看着陶阳子，梅若云微微地垂着头，松黑的花圃泥土上有一小片花瓣，不知是从哪里吹落来的，那花瓣还是那样的鲜嫩，橘黄色的色彩依然清新。陶阳子与梅若云说话，梅若云抬头朝上的时候，眼睛里有着一点迷茫。这是陶阳子先前没有见过的，以往他的眼睛总是明澈如水，微笑时眼光中有如水波漾动的涟漪，蕴含着无限的神气，而眼下的梅若云的眼神却略显茫然。陶阳子一时不知对他说什么，原来他的眼神是明净的，随便的一言半语，哪怕是默默无声，都化解着陶阳子的心绪。陶阳子注意到他的眼角下有些浅浅的阴影，不如想象中那么白皙光润。是不是在大场合里见多了漂亮女人才心生异感？陶阳子再看看，感觉梅若云还是唯一的，无可比的。你最近好吗？梅若云点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你有不顺心的事儿吗？父亲的生意不怎么好。陶阳子对做生意一窍不通，他只知道有赚的当然有赔的，赚和赔都是正常的，赔掉了再赚就是。梅若云父亲的生意经营这些年转向了法国，陶阳子听梅若云说过家里想让他去法国留学，只是他不想去。陶阳子向梅若云说起了这些日子来的感受，对他诉说的时候，他想到了自己多少是迷失了，他很希望得到他像往常那样的抚慰，熨平他絮乱的心绪。他问梅若云，是不是这种烦恼 对有钱人来说都一样，不用在意。梅若云抬起头来，啊，就这么一声，像是没听清似的。陶阳子说，我真的愿意还像过去在戏院里那样单纯的做事，单纯的下棋。梅若云微微的摇摇头说，既然走出来了，就再也退不回去了。陶阳子想起来，他到瑞总府当骑士，只有梅若云没有向他表示祝贺，是不是他清楚自己会遇上麻烦的？想当时梅若云也是高兴的，现在陶阳子发现女人是个谜，确实是很难弄清楚的。从梅若云家里出来，陶阳子心里添了一点烦恼。过去他不管有多少心事，只要一见着梅若云，心里便像无数棋子如鸟儿一般的飞移了，留下一块空空透明的棋屏。离开他的时候依然会带着这种明快的感觉，心中空空，不是空落，而是空尽。但这一次见面却让他原来填满的心里又加了一重堵。是不是进了上层社会，他整个像被吹胀的气球，摇晃地漂浮起来，接触面大了，而他内在层面显得薄了，似乎一次即破。这天陶阳子去瑞总府领酬金，听说一个叫工藤，一个叫秋明的日本职业棋手早已进入中国东北，从北向南，沿途与当地的棋手对弈，一路下来几乎是势如破竹，只有在北平让先输过一盘，听说还是漏算了。这两位日本职业棋手大有杀遍中国棋界的意味，就快要杀到南城来了。瑞总本来有令，瑞总府骑士一定要杀败日本骑手，现在瑞总变了要求，只要有胜局，不能让瑞总府全部输棋。六位骑手都显得紧张起来，他们清楚如果这一战全军覆没，他们也没有脸面再在瑞总府里待下去了。陶阳子躲到女老板的楼上来，只有在这里他能沉静下来。他摆了几盘棋谱，感觉有点生疏，不像过去那样咬得紧了。他让自己的思维空下来，排除所有的杂念。他回想到与松三的一盘棋，这是他与日本棋手下的第一局棋。细细想来，松三的棋不是每步都那么完美，但整个行棋的调子与中国棋手是不同的。他只与这一个日本棋手下过，并且只对过一盘棋。那么，其他的日本棋手又是会怎么下棋呢？棋力到一定层次，搏杀与计算都不成问题，对大局的把握与行棋的调子，尤其是知己知彼，显得更为重要。中国棋手之间局部的变化与定型基本是摸透的，对长形的处理也有迹可循。日本高段棋手肯定有不同，所以能一路杀败众多中国棋手，并且还都是让子棋。前几日陶阳子在中原 遇上一位从外地来的年轻人，比他要小上两岁，是东北来的，号称东北虎。听说东北虎经常与当地日本军官中的棋手下棋，并且在东北棋界有了名气。他颇有信心地来到南城，就想找瑞总府棋士一决高下，但一连找了几位瑞总府的棋手，没人与他对局。棋手们见多了这种各地来的想一下子扬名立万的棋手，谁也不清楚他到底有多大棋力。于是东北虎便从南城的几处棋摊杀起，声称要杀遍南城所有的高手，这就杀到了中原。在中原下棋也有好几天了，把中原其他的几位下得好的棋手都杀败了。偏偏这几日陶阳子的心绪有点乱，纠缠着步入上层以后的人生烦恼，很少到中原去。胡桃只有来找陶阳子，说你再不出面，老家就会被人家抄了。陶阳子来到中原，虽然对方并不是什么有名人物，但他的放言已惊动中原下棋的棋手们，都想着要陶阳子教训教训他。听到消息能来的都来了，围成一圈一圈的。中原老板告诉大家，对这位狂妄的东北虎太当一回事儿，倒显得他是一颗葱了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秦时月来找陶阳子，带他去见松三。松三做的是古董生意，他提出要买陶阳子的围棋，陶阳子会说出怎样的一番话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，自行车或步行，节油驾驶，停车熄火，减少尾气排放。绿色出行，文明生活，为美丽北京加油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